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讲到受宠若惊，感应篇注解里面引用周朝周公对白琴的一段话，他总共讲了六件事情。第一个是德行广大，而首以公者荣，荣是荣誉，一个有大德的人处事待人接物都能以恭敬心，这种是真正荣耀，绝对不可以傲慢，傲慢一定会失败的。所以我们看释迦牟尼佛，看孔子，几乎古今圣哲，他们都非常谦虚，都能包容，待人都非常恭敬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。第二句，他说土地薄裕，而首以俭者安，安就是身心安稳。我们中国人时时祝福所讲的平安，这句话很有道理。平是什么？平等，平等才是最安定的。所以你看社会，你看历史，古今中外，社会动乱的时候，绝对是贫富不均，这才引起争端。贫富不均，种种不平等，讲老实话，这个是事实。所谓我们伸开五只手指都不一样长的嘛，它怎会平等呢？为什么不平等？个人做的业不同的嘛，种善因得善果，做恶业亦想得善果，哪有这种道理的？所以我们就知道十法界绝对不是平等的，不平等就不可能安全，那社会安全做不到。所以古圣先贤用教学的方法，教育的方法，教导富有的人应该布施，帮助贫穷的人，教导贫穷的人要了解三世因果。我们这一生所受的果报是自己所做的，不要怨天尤人。只有用教学的方法令大家心平落嚟，事唔平，只要心平落嚟就得啦。所以贫贱嘅人，佢亦能积德行善，将来果报就殊胜啦。富贵嘅人唔懂得积德修善，他福报享完了，来生就没了。 所以要有人将那些道理事实真相讲解清楚，每个人就觉悟，心就平了，咁先能获得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但是这些道理现代人好难接受，难接受更要讲，不要说不会接受就不讲了，那不可以的。昨晚你们看到坐在我旁边的道教李道长，他现在也在这里听感应片，我们这些录音带送给他，他也在这里听，他就说太难了，没人相信，没人相信我们更要讲。为什么没人相信？迷得太深，迷的人太多了。在现前这个社会，大家都认为作恶害人是当然之理，你看哪个人不害人，哪个人去做好事，做好事有什么好结果，做坏人你看那些结果多好，名闻利养都来了。他那些富贵果报绝对不是作恶得来的，是他前世所修的。佛法里面讲得好啊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我这一生所受的果报就是前生我所做的因，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你想来生的果报，这一生造作的，那就是了。那不是说明果报通三世吗？你一生享受的富贵，绝不是这一生作恶得来的，是命里头有的。这一生假借富贵仗势欺人，胡作妄为，你这一生富贵享尽，来生去哪里？投胎做猪是事实。你看印光法师文钞里面写的曹操，那还得了的？曹操亦投胎做猪啦。印光大师写的你们都看到了，他是民国初年的事，有人劏猪，猪劏完之后将猪的内脏挖出来，猪肝上面有曹操两个字，所以大家知道那隻豬是曹操投胎的。曹操距离我们现在千几年了，还在这里变豬，他变了多少次豬我们不知道啊。这种明显的因果报应，事实真相是这样，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不是假借这种方式劝你行善。我们如果这样想，完全错了。世出世间的圣言，就好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，是真语者，他讲的话绝对没有一句假话，实语者绝对不是虚伪的话， 如语者，如语完全同事实一样，不增不减，同你讲嘅系实话。你听完怀疑唔会相信，系你自己冇善根，冇福报。遇到一个名人同你指路，你唔相信唔接受，咁就系呢度讲嘅愚痴啦，愚痴到极处啊！第二句意思就系讲你有财富。你有财富，点能得到身心安稳？一定要懂得节俭。佛仲教我哋要懂得布施，唔单止节俭，要懂得布施，要懂得帮助人，你就得安稳啦。你自己节俭唔知道布施，仲系唔会安稳嘅。强盗小偷都将目标锁定喺你家里，你家里有财啊嘛。你如果能时时布施，帮助邻近贫苦嘅人，你就可以安稳瞓大觉啦。强盗小偷要嚟，你的邻里乡党会保护你，他会照顾啊。你对他们有恩惠，你发财他们沾光，希望你财发得越大越好。如果你为富不仁，虽然节俭，不肯帮助人，那些强盗小偷如果问起的时候，他会同小偷指路。你屋企失火的时候，他在外面看，烧得好啊，抵消啊。这种是人之常情的嘛。所以点先能得到身心安稳，尽心尽力帮助人。助人绝对是自助，要懂得这个道理。第三句是六位尊荣而首二卑者贵，前面是富，这句是贵。你怎能保持你的富贵？贵是你在社会上有地位，做大官，应该用什么态度？谦虚、谦卑，不敢在人之上。这个道理，各位细心去观察，观察古人，读历史，读古人传记。而家呢个社会，你亦可以细心观察，居高位嘅人，佢能谦虚待人，佢嘅地位仲唔止而家呢个阶段，仲会向上升。如果他盛气凌人，骄慢待人，他的位置不会长远，保不长久。他那些福报很快就会享尽。我们都能看得很清楚。新加坡王总统我见过，昨晚你们见到了，纳丹先生 他是总统候选人，候选人只有一个，他绝对当选，得到社会普遍支持。你看人几谦虚，对每个人都这么客气，你看他一点架子都没有。他能保持他的富贵，礼教人，慈悲而尊人。我们要学的，释迦牟尼佛对任何一个人平等恭敬，对帝王对乞衣一律平等，绝对没有分别心，这种是佛菩萨，我们要学的。那种恭敬出自于至诚真情，不是虚伪的，不是扮出来的，扮出来一眼就看穿了，虚伪客套一眼就看穿，出自于真情。人众兵强而守而卫者胜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咁喺我哋平民呢句话，你要有人生嘅意思，或者系我哋嘅财圣人，我哋嘅艺圣人，我哋嘅学圣人，只有一样。出人头地都是圣，所谓强盛，盛就好容易骄傲，值得骄傲。畏惧是骄傲的反面，时时要怀住畏惧的心，不如人的心。所谓人上有人，天上有天，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真有把握能胜人吗？多想下，我哋再能干，同诸佛如来比，同诸菩萨比，差远啦。唔好话同佢哋比，同个小乘衰陀洹都比唔上。有什么能胜过人的？不要轻慢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里面或者有诸佛菩萨化身在里面，这种事实常有的，时时在这里。我们在古籍里面看到佛菩萨应化在中国，难道古时候佛菩萨来应化，现在佛菩萨就不来了吗？从理论上讲，众生越有灾难，佛菩萨来得越多。他来救苦救难， 距离试验是平常人的身份，你认不出来的，他亦不会跟你说。真正学佛的人能看得出来，心里会知道，点睇得出嚟？佢嘅思想、见解、言语、造作，似菩萨啊嘛！经典就系标准啦，好似菩萨，样样都同经典教诲相应。佢唔系菩萨，边个系菩萨？我哋自己要转凡成圣，就要从呢个地方学习。所以我时时劝勉同学，舍弃自己嘅成见，舍弃自己嘅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随顺佛菩萨嘅教诲。听从佛菩萨的教导，我们认真努力去学，这种叫学佛学菩萨了。真的相应，自己不知不觉就转凡成圣。所以不要以为这个世间太乱，灾难太多了，又怎知不是就是在这种时节因缘，诸佛菩萨都会来到这个世间救苦救难。常怀慧心，了凡四分里面，你看了凡教他的仔，亦特别重视慧心。下面第五句是聪明睿智而守意而者益。益是得利益，你有聪明，你有智慧，聪明智慧的人有几个人懂得守愚，能懂得守愚，那是真聪明。往往那种人所谓锋芒不露，不是好事。我年轻时候亦犯这种过失，老人教我要学愚，要懂得收敛。我跟李炳南老居士，李老同我讲过好多次，教我学儒。佢话佢一生想学，学得唔似大智若愚啊！圣贤人嘅教诲。李老师劝我学，同我讲佢自己亦学紧，学咗一世仲唔算学成功，勉励我。我亦认真努力喺度学， 你哋能睇得出嚟咩？我仲真有啲心得，你哋以为我讲嘅仲讲得唔错，我自己觉得非常难为情。无有是处啊！我呢一生中未写过文章，点解唔敢写？唔见得人，同你讲嘅系真话，绝对唔系假话。同古圣先贤比，同近代祖师大德比，我哋同人做侍者嘅资格都唔够。我同大家讲嘅都系真话。我呢个儒唔系学儒，系真儒。边使学啊？学系真有智慧先系学儒。我哋冇智慧，智慧未开，只不过系用真情心待人接物咋，唔敢有虚伪，自己喺佛法修学之中得到啲好处，讲出嚟同大家共享咋。下面是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讲，这句是讲做学问有这种天分，博闻广记，你看得多听得多，你有能力都能记住现代人讲的常识丰富，博学多闻，始终能守住钱，你的学问知识先能增广。唔敢以学识炫耀，佢总共讲咗六个，呢六个字，第一个系教我哋恭敬，第二个教我哋节俭，第三个教我哋谦卑，第四个教我哋事事怀住畏惧的心，守愚，知道自己所学的浅薄，你先能保住你的德行，不至于退败。呢啲都系周公教人嘅，我哋要学嘅。佛教人亦系六件事情，教人布施、 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圣贤人教人都是言简意赅，言语不多，它内容通常讲言简意赅。意赅到底该到什么范围？虚空法界，过去未来，一啲都唔假。呢种先系真正嘅大学问。但系言简意赅呢四个字，有几个人能懂得、能体会到？我哋要细心，否则嘅话，学佛就得唔到落手之处。人哋几句话，一个字、两个字，深讲无尽。但系我哋粗心大意，往往将佢粗略睇过，冇摆喺心度，根本唔懂佢嘅意思浅深。去边度能学到嘢？好多好多机缘，无比殊胜嘅机缘，都当面错过咗，几可惜呢？绝对唔可以话，而家冇人相信就唔讲，冇人相信更要讲，要多讲，普遍咁讲，讲多咗人就相信啦。假话次数讲多咗，人哋都会相信，何况系真话？要懂得呢个道理，我哋先能帮助苦难众生回头。嗰啲假话，讲一百次，讲一千次，人哋都信以为真；真话讲一千次，讲一万次，人哋点会唔相信？点会唔回头？所以绝对唔可以认为社会而家唔相信，我哋就唔讲啦。讲完令人哋反感，反感系佢嘅。一次反感，十次反感，百次反感，到千次佢就唔反感啦，万次佢就相信。菩萨教化众生，佛在经典上教我们，亦是这种千次万次，我们先相信，我们亦不是一次、十次、二十次就相信的。我们怎么学的？我们应该帮助那些不信的人，从我哋自己切身经验体会得到嘅方法，嗰、那个方法有效，不断咁重复，认真努力去表演，做俾人睇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。